距平常的睇几远，令我快慰，心里满是暖意，犹如令我置身春肺里。从提到家中善前旧宴，从回旧里家中居，信中写到家乡的雨，滴滴细雨话儿时，问我有否记挂。入我眼里，心里满是歉意，繁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雨，难忘记我学流浪骑父辈童谣漫唱一家欢喜，母亲的笑深深记，望着这信里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雨，难忘记我学牛郎骑父辈童谣漫唱一家欢喜，母亲的笑深深记，望着这孙女儿睡，念到 开始我哋节目有芬妮嘅故乡的雨啊，咁啊今日咧天气方面咧的确系有少少雨嘅吓，今日咧东北季候风咧就会喺未来两三日影响广东沿岸地区，该区早上持续清凉，一股偏东气流会喺周末期间为广东沿岸带嚟一两阵雨，预料一股季候风补充会喺下周初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清凉同埋有一两阵雨，日间渐转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是吹强风，指望在未来两三日早上是持续清凉啊。咁今日最高的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的。刚刚开始是芬妮的故乡的雨，就是因为有少少雨啦，咁啊真系凉啲啲嘅吓。气温依然15度，跟住有佢啊，刘美君。 Love 失落了，心仍在，这份爱比血浓，我爱你。

在2011年的时候香港上映过这部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听起这首歌主题曲那些年，你又会想起什么？男主角柯震东，女主角陈妍希，两个都是靓仔靓女啊。而这套电影呢，当年也在香港有很高的票房。当时在香港呢，票房都突破6000万。 谁人能料爱会这样，怕你会体谅。从前承诺已变了样，爱已那可强。默默望着满面泪痕，仍然无怨，怎么好将协议奉上。 随时随地与你再遇，我对你一样，柔情常在，永远渴望与你再恋上。默默步入爱路，甘心永远迷路向，心只好不再回想过。 山雨吹，只跟风向。 旧日憾事，怕未能偿。 全世界变了样， 还忆否当天说，心只想得我俩。 如果是分了手的一对情侣或者夫妇，会不会是已经即以后想遇上，定是只怕不再遇上了？遇上的时候会很尴尬定怎样？张国荣、陈洁玲的《只怕不再遇上》。 早晨，我是刘敬文奶茶。奶朝头早起咗身之后，我第一样嘢会做咧，就系拉筋啦。咁咧，我通常咧就会拉下肩颈同膊啦，因为我觉得拉完之后咧，成个人咧会醒好多噶。

5:39。 夜静没有街灯，寒露了冻发奔，这晚我去跟漆黑结伴行，路上没有光线，找不到心爱恋，如同迷路看不见明天，让我失缩街里面，独自在这空屋呆呆回望镜里，镜里那影子偷偷暗泪垂，寂寞是这影子苦楚他心里知，严寒长夜去俯首明天，像废纸心似是冰，冰冷亦结，只好仍将心消灭，心似是冰，冰冷受损，心似是破裂，如堕进深渊。等，只想等到黎明。等，可惜东方一时微弱，曙光终不会现。等，只想等到黎明。等，只恐等不到，便随着午夜消。呆呆回望镜里，镜里那影子偷偷暗泪垂，寂寞是这影子苦楚他心里知，严寒长夜去俯首明天，像废纸心似是冰，冰冷凝结，只好仍将心消灭，心似是冰，冰冷受损，心似是破裂，如堕进深渊。等，只想等到黎明。等，可惜东方一线微弱，曙光终不会现。等，只想等到黎明。等，只恐等不到，便随着 杜德伟，等待黎明，好耐都等唔到天光。如果你有心事嘅时候，瞓唔着嘅时候咧，一路即系眼光光嘅时候咧，见到人哋又瞓得到，自己瞓唔到咧，就觉得佢时间真系过得好慢啊！但系当你瞓咗嘅时候，都唔知道咩事，咦咁快又一觉醒来，第二朝早噶咯。而家时间咧就5:43啦。今日嘅日子咧就3/1啊。1月11日，农历是12月初9，星期二的清晨。早晨啊，今朝早都凉凉地啊，所以咧起身嘅时候咧，着翻件衫先，捞一捞个膊头，真系暖啲噶。你冚被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啊，真系冚埋个膊头暖啲啦。 而有啲啲人咧只腳咧都仍然係凍嘅時候咧，冚極都唔係好暖，但係你點都冚住會好啲啦，嗬。咁啊，所以有時要留意一下張被到底會唔會又耐咗啊？其實有啲位咧都好似唔係好得噶啦，咁你就要同你添加張被啦，嚇。今日天氣方面，大致係多雲，早上清涼，同埋有一兩陣雨，日間漸轉天晴同埋乾燥，最高氣温大概20度，吹和緩至清勁北風。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喺未来两三日早上系会系持续清凉嘅，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86%。一套经典嘅电影，里边嘅主题歌曲咧都系经典啊，来自《铁达尼号》主题曲。 I see you, I feel you. That is how I know you. Go on, walk across the distance and spaces between us. You have come to show. 听头首歌，谂起套电影吓、啊，如果睇过嘅时候都记翻啲情节系嘛？《铁达尼号》头先嗰首主题歌曲《My Heart Will Go On》，Celine Dion。《铁达尼号》咧就喺眨下眼啦，原来当年喺1997嘅时候上映嘅一套美国史诗式嘅浪漫灾难电影。咁喺呢个电影部分嘅一啲嘅情节咧，都系根据1912年。4月14至15号嘅铁达尼号沉没嘅事而去改编嘅，男女主角咧就系以不同嘅社会阶层嘅成员嘅身份咧，就喺呢个首航嘅期间咧相遇而系堕入爱河嘅故事，去到最尾嘅时候都好凄美。大家会唔会记得嗰个镜头啊？即系大家都系哇，系好咁冰冷嘅时候，咁啊等待人拯救嘅时候。咁睇下有啲人系咪可以坚持到，有啲人就坚持唔到啦。男主角咧就系成呢个俾女主角希望佢好好生活，成人之美啦，就有一个好似揽住个木嘅水泡咁样啦，就好似女主角咧就系叫佢好好生活，然之后自己咧就系唔得噶啦，唔可以噶啦，咁就一路咧就镜头影住佢咧，就系你见到佢个面嘅样啦，个面孔啦，但系一路向海下去沉落去。啊，其实系即系喺嗰刻咧，可能睇嘅时候就好有感受啦，成套戏咁长，即系差唔多3个钟头啊。而呢套戏之后就呢个里奥纳多·卡比奥咧就红咗啦，成为好多人嘅心目中嗰个白马王子啊。全球嘅票房咧系去到超过21亿美元啊。唔到最后都唔放弃。对你，我永不放弃。 谁共谁一起？缘分冥冥之中，连于一起。无论在哪处，都可跟你在景。之间缩窄距离， 开港异地，游行两颗心缠于一起，遗忘掉世界都也不理，地老与天荒中。爱是奥妙，永不可预期。 爱是爱是那样，从没讲你。就算要我跳出天与地，不退避。 为以后能以后，让结局完美，跟你一。承受了几多，仍不放弃，仍期待一天一切很美，在抱拥之中超断限期。爱是爱是奥妙，永不可预期。 爱是爱是那样，从没。讲你，就算要我跳出天与地，不退避。 为以后能以后，让结局完美，相约等你。 而十个世纪未会舍弃，微妙世界内亦不可分隔离，同到每天喜与悲， 开个异地，游行两颗心。为梦。

接種之後咧有咩更多嘅或者嚴重嘅副作用啊？譬如有糖尿病或者肥胖症，咁咩叫做穩定咧？我哋通常就話，如果佢平均血糖咧，我哋俗稱 A1C 啦嚇，咁係喺 7% 左右啦。咁如果平時檢測血糖唔會太高或者唔係太低咧，都適合打疫苗噶啦。偏高咧，其實如果過去嗰半年都係差唔多嗰位置咧，其實都冇問題。咁但係如果都有問題或者啊最近個病情咧都唔係好穩定，或者啲血糖時高時低啊咁樣，都問一問醫生都係大家安心啲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打埋第三针添啦。 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是邓子峰，由2022年2月27号起，政府两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降低到60岁，只要你是香港居民，又在接下来三个月内满60岁，就可以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享用优惠，记得申请啊！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继续我哋六点后嘅清晨爽利节目，一路到六点半嘅。咁今日咧就系1月11号，农历系12月初九。今日天气咧就好似凉凉地，凉翻啲啊！睇翻下咧啲分区天气咧，最冻咧见到有六字嗰个咧就喺大帽山6.1度啊，大老山咧就8.5度，而荃湾可观就11.9度，黄大仙系13.5度。咁有啲12度嘅就喺石岗啊、上水啊、沙基湾都有，北潭涌啊11，流浮山同观塘咧、九龙城嗰啲咧都12.8度吓。咁平均咧而家温度系14度嘅。今日咧就大致多云，早上清凉同埋有一两阵雨，日间渐转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概系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早上是持续清凉的。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85%。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是属于中等。今日就大概是应该是15至20，不过现在又出了14度了。那听日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都在16至19度之间，去到呢个礼拜六日咧，暂时见到有啲公仔系有落雨嘅。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月十一号星期二嘅呢个朝头早咧，喺钱佩兴身边嘅咧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阿崔兆汉嘅。早晨，崔博士。 阿展早晨，大家早晨。 系啊，我哋又继续咧《中医养生金句之心脏问题篇》，因为呢排咧吓呢两三集咧都系讲紧心脏嘅问题啊吓。 系噶。 咁我哋又听翻嗰句你写嘅顺口溜先吓。 心脏问题多罗罗，中医食疗。或有助 哦，今日咧就真系讲食疗，系咪啊？ 系啊，今日全部都讲食材、药材啊。 系啊，因为讲紧咧个一氧化氮啊，就系现代科研咧就可以有啦。到底喺我哋吓人类日常生活里边有啲乜嘢系我哋食得到嘅咧吓咁？ 系问得好啊，钱。其实咧喺我哋日常生活入边，通过适当嘅饮食，真系可以得到一氧化氮嘅。 嗯， 我哋咧先讲从食物方面咧可以摄取到嘅。 系。 人体本身可以通过食物的摄取和一氧化氮合成有关的主要成分，最主要呢就是一种叫做氨基酸，这个氨基酸就是我们人体要制造蛋白质的基本物质来的、 嗯、 有两种是很重要，一种叫左旋精氨酸，另一种左旋瓜氨酸。 哇，即是你是专业的就会记得，我们听了之后都水过鸭背，但是就会很记得氨基酸都成日听的、啊。 主要我们知道哪些食物是有的。 是 包括五谷啦、树类啦，比如肉熟鼠啊、番薯等等，干豆、生果、蔬菜、菌藻啊。 菌藻是不是那些冬菇啊、草菇啊、藻类那些、啊、 即是黑木耳、白木耳那些都算是的。 是 藻类是啦。譬如海藻啊嗰啲啦，咁、 嗯、 仲、啊、有坚果嘅种子啦、蛋、肉类、海鲜、猪蹄筋、虾米、瑶柱、墨鱼干等等嘅， 哦、啊，都好容易揾到嘅啫，嗬。 系可以讲啦，只要你饮食均匀，你嘅营养平衡，就好容易咧喺食物中获得足够嘅制造一氧化氮嘅原材料噶啦。 嗯， 不过随住我哋年纪增加，我哋身体嘅器官、组织、血管、血液咧都出现老化嘅现象嘅。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需要大量补充这些这样的氨基酸的 了、 嗯、维持这个一氧化氮的水平，保障我们身体的健康。 是崔博士，还有什么途径可以提升一氧化氮的水平呢？ 问得好啊，展。刚刚你说就是说可以直接在食物里面摄取到一些制造一氧化氮的原材料、 嗯 啊、另一个途径就是补充一些叫抗氧化剂。那 这是什么来的 呢？人体的新陈代谢过程里面就会因为氧化作用产生一些对我们身体有害的粒子，叫自由基，有些人叫游离基、 嗯 啊、这些自由基和我们身体里面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核酸都会发生一些反应的，而造成损害，导致到我们机体衰老。要对抗或者减轻这些自由基的损害，就需要服用含有抗氧化成分的食物或者保健品，就叫抗氧化剂。 咁同我们一路讲开的一氧化氮有什么关系啦，崔博士？ 抗氧化剂能够通过清除或者中和这些自由基，修复合成一氧化氮的血管内皮细胞，从而提高我们身体制造多啲嘅一氧化氮，因此就可以预防一氧化氮生成不足嘅现象啦。 嗯，咁有边啲东西系包括咗有抗氧化剂嘅咧吓？ 啊，有好几类嘅，先讲食物啦。绝大部分嘅新鲜蔬菜、水果、茶、大蒜、芦笋、菇类、黄豆同埋啲豆类制品、橄榄油啊、乳酪啊、燕麦啊、坚果。菌类即系黑木耳啊、白贝木耳等等咧、 嗯， 都可以提供到咧一啲抗氧化成分嘅物质嘅。 茶就即系我哋啲中国茶嗰啲系咪？ 系啦系啦，我哋饮嘅红茶、绿茶啦。 系嗱，崔博士啊，平时你都要听林思维讲嘢噶， 有噶时时听 吓，佢都讲好多补充剂嘅。咁喺呢方面啊，有冇啦吓？ 有噶啊，抗氧化物质的确系有补充剂嘅。多种嘅维生素啦，包括咧维生素 A 啊、B 族啦、C 啊、E 啊、叶酸等。 嗯， 大豆异黄酮、茄红素、卵磷脂、叶黄素、月见草油、大蒜嘅提取物、银杏嘅提取物、芦荟嘅提取物，同埋蔓越莓嘅提取物等等。 嗯， 都会含有呢啲 抗氧化成分嘅。 系咁啊，尽量咧喺天然食物嗰度能够系吸取到嘅最好咯，嗬。 啊，呢个系最好噶，林思慧都时时都系主张咁噶嘛。 系啊，咁中药啦，又有冇抗氧化嘅成分咧？嗬， 当然有啦，有唔少中药对自由基都有唔同程度嘅清除作用嘅，有一啲咧。更加能够防止体内过氧化脂质的形成，抗氧化脂质都是有害的氧化物质来的。另外有一些中药就能够促进超氧化物歧化酶，是一种抗氧化酶它的活性的。因此呢就加强了我们机体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大部分抗衰老的中药都具有抗氧化能力的。 嗯，那你梗系清楚啦，因为你是亚洲抗衰老协会的主席啊，做了很多年啊嘛。 要身体力行。 系啊，咁包括咗有啲乜嘢啦吓？ 先讲单味的中药啊。 嗯， 主要是一啲补药，我哋话补益作用的中药，分为补气药啦、补血药、补阳药同埋补阴药嘅。 咁补气药系包括啲乜嘢？ 其实大家都时时都遇到噶啦，人参啊、党参啊、花旗参啊、北芪啊、茜加，茜加咧有啲好似西伯利亚人参咁样嘅药材嚟嘅。灵芝啦、绞股蓝咧都系一个抗衰老嘅中药，蜂蜜啦、红景天等等嘅。 嗯，补血药咧？ 补血药有何首乌啦、当归啊、熟地啊等等。 系、哦，咁补阳药咧？ 冬虫草啊、菟丝子啊、鲜灵皮、肉松茸、杞子、补骨脂、合桃、怀牛七、杜仲、鹿茸等等，都是补阳药啦。 啊，都好多喎、 啊。多嘅。 咁补阴药咧？ 啊，举啲例嘅啫，譬如话玉竹啦、沙参啦、麦冬啦、黄精啊、女贞子呢啲都系嘅。 系嗱，补阳药同埋补阴药会唔会系咪即系补阳药咧就系男士食嘅，补阴药咧就系女士食噶？ 其实都唔系，中医认为男女都系身体咧要保持阴阳平衡嘅、 嗯， 所以边样唔够就要补边样噶啦。 系嗱，除咗以上所介绍嗰啲咧，仲有冇其他嘅中药咧系有抗氧化成分嘅咧？ 有噶，其他有抗氧化能力嘅抗衰老中药啦，我哋讲， 嗯， 仲有。大黄啦，大黄系一种泻下药嚟嘅，泻下攻积，我哋话佢清热泻火、凉血解毒、逐瘀通经啊。另外一只五味子， 嗯， 收敛药嚟嘅，佢有收敛固色、益气生津、补肾宁心嘅作用。银杏叶啦，即系白果嘅叶啦，活血止痛、敛肺平喘，同埋山楂，山楂系消食化积、行气散瘀嘅。 嗯，头先所讲嘅咧就系单味中药啊。咁有冇一啲系成条方嘅咧？ 有噶，譬如话有益气健脾嘅四君子汤啦，入边嘅药材有人参、白术、茯苓、甘草；滋阴补肾嘅六味地黄丸啦，啊呢啲咧好多人都听过呢啲名噶啦。 嗯， 佢有六只药材，有熟地、山茱萸、山药、泽泻、丹皮、云苓，同埋咧温补肾阳嘅。叫八味肾气丸，又叫金桂肾气丸啦。 嗯， 就头先提过嘅六味地黄丸嗰六只药材，再加埋附子、肉桂就系啦。 哦，咁听听埋埋咧，大家咧就可以咧就系、是、其实都熟嘅，咁啊可以即系食翻多呢一类嘅嘢，就有抗氧化嘅功效咯。嗬， 系啦，如果你唔熟嘅。你找专业人士呢来指导一下啦。 嗯，咁今日我哋有专业人士啦，阿崔博士你啦、嗯、你都会例牌呢要介绍下啲汤水俾我哋嘅。咁今日介绍咩呢？ 介绍一条同一氧化氮有关联嘅汤水。 嗯， 我哋叫扶阳汤水。 扶阳系咪即系唔够阳气嘅意思啊？ 可以咁讲嘅。咁提升阳气啦。 係。 係一人量嘅份量。个材料有鲜灵皮、肉松茸同埋肉竹。各十五克，三样嘢嘅啫，鲜灵皮、肉松茸同埋肉竹各十五克。 啊，咁好容易记。咁跟住点整咧？ 洗净啲材料啦，用五碗嘅清水，用猛火煲滚咗，再收慢个火，煲成大约一碗就饮得噶啦。 系、嗯，嗰啲味道会大概点嘅啦？嗬。 啊，依、這个味道都唔错嘅，肉竹大家都成日攞嚟煲汤啦、啊，肉松茸咧亦都系咧长者我嚟煲汤好好嘅，佢有润肠通便嘅作用。 嗯。 鲜灵皮咧就提升阳气，个人精神啲嘅。 系。 鲜灵皮、肉松茸都属于补阳药，其实药理研究话有一啲叫性激素阳作用，其实咧系提升一个人嘅精神嘅。 系。 唔、啊、够精神嗰啲咧。会几好嘅， 系 玉竹系一个补阴药，佢平性或者带少少嘅凉性，可以制约头先讲嘅鲜灵皮同埋肉松茸佢两个嘅温性， 嗯， 咁令到咧成个汤水补而不燥， 男女都飲得嘅， 加埋就應該係抗衰老係咪啊？ 抗衰老啦，同埋提升你嘅精神體力嘅， 係非常好嚇。好啦，咁啊小貼士有咩介紹咧？崔博士， 嗱上一集咧，我哋因為講三高啊，我哋提供多一條湯水，咁今次都係提供一條咧。可以帮助改善三高同埋心血管疾病嘅食疗汤水， 好啊好啊，咁系咩咧？ 一条叫做南芪山楂萝卜汤。 啊，萝卜有啲人话会破气，怕唔怕？ 如果你食人参嘅时候咧，或者咧就唔好食萝卜啦。但系其他冇问题嘅。 系 嗱，南芪山楂萝卜汤系两人量，材料就系南芪，即系五指毛桃啦，用40克、50克都得嘅，唔系问题。山楂10克，白萝卜一个，炒来服子呢、這个就 是。 萝卜的种子来的，用埋10克，将它整碎它啦，最好是找个袋包住它来煲更好的。瘦肉200克，再讲一次啦，五指毛桃40克到60克，山楂10克，白萝卜一个，炒来服子10克，瘦肉200克。 咁点样整法呢？ 所有材料洗净咗之后，啲萝卜梗系切开一块块啦，用8碗水度猛火煲滚咗先。然之后收慢个火煲多个零两个钟，调味就饮得噶啦。 咁主要嗰个功效分别系咩咧？ 五指毛桃就系微温性嘅，咁系甘辛味，可以健脾化湿、行气止痛、除痰止咳。山楂咧就系微温性啦，有甘酸味嘅，可以消食到滞、活血化瘀。白萝卜咧，佢生嘅时候咧就凉性嘅，煲熟嘅时候佢就变温噶啦。辛甘味嘅，能够消食化痰、理气通络啊。来服子就系平性嘅，甘辛味嘅。炒用之后就消食化积，生用咧就驱痰下气。瘦肉时时都讲噶啦，可以滋阴润燥补血噶。夹埋晒呢啲材料咧，就健脾化湿、消食化积啦。 嗱，咁呢条汤水咧，主要咧就系可以改善三高同埋心血管疾病嘅一个食疗方。嗱，大家记住。是一个保健的汤水，千祈不要想着它是医你的三高。 讲得对啊。 好了，下个星期讲什么呢？崔博士， 我们呢讲完几集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了。 跟住呢我们讲回那个寒热问题，临床上见到的症状。 去回我们之前讲开那个 没错， 寒热底那个症状。其实今天呢我们听这么多抗氧化的东西呢，即是对我们有益，识多一点呢就真的可以抗衰老，个个都想个容貌靓啲啊嘛吓！ 唔止我哋现代人啦，我谂起秦始皇啊，亦都要求长生不老药，系咪？一谂到呢度，我系谂起一套电影《秦俑》， 系 入边有只歌叫做《焚心以火》。 哦，系咁、可以就谂到听下呢首歌啦吓，叶倩文嘅 系啊，好听嘅歌嚟嘅。 亦都唔该晒崔博士，你介绍好料兼介绍好听嘅歌。 学阿叶君耀阿 Dan， 佢都要拣一啲歌噶嘛。 系啊， 好，下个星期二就再见啦，崔博士啦吓，拜拜。 好，拜拜。 焚心以火。真爱劲歌，人不顾身，让痴心去破破，黄土地里，活我真挚爱的歌，情浓些。

政府發出強制檢測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間曾經身處40個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檢測。因應一宗和輸入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的個案，一宗可能和輸入個案有關的個案，和七宗初步陽性檢測個案，有39個指明地方需要強檢，包括黃大仙祠、深水埗北河街街市、大埔龍尾泳灘、大埔超級城 B 區、沙田帝日酒店、跑馬地馬場快活看台、三樓跑馬地百萬商房、灣仔加洛薩、聖方濟各書院、香港仔運動場、屯門愛琴海海岸八座、屯門愛定商場以及灣仔博覽道東地盤等。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上清涼，日間漸轉天晴乾燥，最高氣温約為20度，吹和緩至清勁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早上持續清涼，而家嘅氣温係14度，相對濕度係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11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近期奥密克戎个案增加，检测呈阳性的本地个案密切接触者亦都多了，检疫中心房间需求大，政府决定